咁法咧，進一步咧就以呢個客同埋子嚟譬喻呢個真心同埋妄心。佢話：當我哋呢個現身分別不停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客咁樣啊，暫時過境啫，啊來去不停嘅，唔會上至響動。但係我哋個真心又點啊？真心係如如不動嘅，等於停嘅指引。是无去来的。现心呢就因为烹现心，因为外境呢有明有暗有通有失有空有色有空、啊、有清有浊八种的景象、啊、所有、啊、因为这个烹现心现于明就有见性，那明灭呢就没有见性，宏于明烹现于暗而产生这个见性分别的话，暗上一灭呢，这个分别心又没有了，又宏于暗，所以呢这个烹现心呢是有所宏的，宏于明暗通失，但是见性呢是无宏的、哦、这个见性为什么无宏、啊、等于第二个意，不是因为这个曾经有的。烹现心呢就有外境呢就有，冇外境就冇，但係见性呢佢如如不动係响度嘅，你内外内呢佢知道，你去呢佢唔会跟住你去，咁所以呢係唔不因曾有，因此呢就无可宏。不可宏嘅呢个见性係边个呀？就係、是、你个真心囉。咁、这个真心呢就係、是、大妄显真、哦、七分唔同嘅，每一分是大妄顯真，这个第五分是大妄顯真，就是帶这个見性，这个第二个義是什么？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是什么？是妄，明白吗？是妄，但是妄中呢是有真，痴迷，妄呢，第二个義呢，就痴迷第一个義了，好接近的了，只是你一念之差，那就觉悟的了。OK， 咁啊，第六分咧有呢个见性周遍非物，哦，有呢个见性系周遍法界，唔系一件物件嚟嘅，显呢个见性咧就系真实噶。啊，见性周遍法界系生法平等嘅。点解而家又有众生又有法？种种分别呢，就因为众生呢迷嘛、哦、所以就背觉合尘，背觉合尘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呢就会遮盖咗我哋嘅真心嘅智慧，因为遮盖咗我哋嘅真心嘅智慧呢，所以我哋嘅见呢就有大小啊嘅分别。嗱，有好多人咧见嘢咧见得好清楚嘅，有啲人咧见嘢咧见得唔系几清楚嘅，系嘛？咁嗱，譬如话二乘嘅圣人所见嘅嘢咧，唔同菩萨所见嘅，菩萨所见咧系唔同呢个佛所见嘅，咁所以我哋众生所见咧更加差啦，一指之隔啊，一磅长隔字，一张纸隔字，你就睇唔到啦。但是呢天人的眼呢就通的、啊、看得很多很多，所谓天眼通非外，没有障碍的，肉眼外非通、哦、肉眼呢是很障碍的、啊、一磅长一张纸就看不到了。还有什么法眼为工作，菩萨的眼睛叫做法眼、啊、能够看这个俗谛理。慧眼呢就是阿罗汉的眼，叫做慧眼，慧眼了真空，慧眼呢可以看到真空的境界，但是呢不知道这个俗谛理，被这个尘沙烦恼所遮住。菩萨的法眼呢就可以工作了，可以空空又工作，法的眼呢空空不同于阿罗汉的空，而超于阿罗汉的空，工作不同于菩萨所供的作，超乎菩萨的所供的作，所以法眼呢照二体云同，这句是话照二体云同， 照到乜嘢十方法界，所有一切物都系唔同嘅。二吓唔同嘅，睇你同佢哦唔同嘅，呢样嘢同呢样嘢系唔同嘅吓。佢透视过呢个物质嘅现象啊，睇入佢个本体哦，本体系同嘅，明唔明呢个意思啊？照二体运动，你同我系唔同嘅，但你同我嘅性系同嘅。本体同嘅，呢张台同埋呢张凳系唔同样嘅，但系呢张台呢张凳咧，佢嘅性系同，性质系同嘅，所以法眼二千日照二体运同。第日考下你记唔记得呢四句吓？OK， 咁嗱，咁因为嗱，点解咧？因为我点解讲咧？嗱，因为经里边话啊嘛，话阿罗汉见咧嘅又所见咧嗱呢、这个。阿罗律陀咧睇见三千大千世界而手中嘅阿摩罗果嘛，系咪咁清楚嘛，系咪？但阿难咧未得道眼啊，未得道眼咧，凭佛嘅法力加被咧就可以睇到由呢个下边睇到去日月宫啊，睇到呢个南禅部洲咁多地方。咁啊，阿难就话：哈，我睇到四天王天嘅时候，我嘅见性好大好大。但系我翻到嚟呢个讲堂嘅时候，我只系睇见一个讲堂咁细地方，系唔系我见性有大有小咧？咁。法话哦，如果你的见性有大有小的话，你是不是入嚟呢度就缩细个见性，出到去咧就拉到见性拉长到天上去啊？如果你话那个见性是有大小的话，一入嚟咧就俾嗰波上夹断咗，咁夹断咗，咁你系响个墙嗰度穿个窿，咁啊，然后播翻嚟，咁你见性咪有个播坑咯，即系等于一样嘢播咗，又攞啲胶布黐埋，咪有个坑咯，咁呢个表示咩？话俾你听，见性冇大冇小嘅，系外边嘅外境有大有小啫。哦，咁呢度咧就系约呢个周遍见性系周遍法界，唔系用物质嚟嘅。如果是用物质呢，咁就有大有小啫，唔系物质，所以见性系冇大冇小，系冇差别嘅。咁啊，点解而家有差别啊？你睇嘅嘢同我睇唔同嘅，阿罗汉睇同佛菩萨睇又唔同啊。咁系因为法觉悟啊嘛，背层合觉啊嘛，所以咧就发明咗本嚟嘅本。法本妙明吓，呢度加个行字啲，呢度写哦系所见系有行，我哋众生所见有行。咁法咧就系、是、背层合觉，众生咧系背个合层，因此咧就响个平等性中咧系有差别啦。咁虽然啊外境有差别。见可以见大见小见远见近，但是这些都是前层的差别，不是我们见性有大有小有远有近的差别。这个没有差别的见性是什么？就是增性。这里更是就显即妄即增了，刚才就大妄显增，现在这里即妄即增就是增性。这个就是没有差别的见性，就是我们的增性。这个增性呢是不是一件物件呢？不是、哦、不是一件物件来的、所以法话、你认为那个见性是一件物件呢，那你就应该看到我的见性放在哪里了。安能话、安能话、我跟你、同见日月光的时候，我就见到你发的见性咯。阿法话：我唔见日月光嘅时候，我而家睇唔到嘢啊！你如果我见性系一件物件，嗱，譬如啊呢样嘢系一件物件，咁我唔用佢啦，我袋响袋你就睇到啦。我放响边你应该睇到啦。咁安能话：我睇到啊。咁阿法话：哦，如果你话睇到我见性咧，呢、这个就系假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你话睇到啫，大家睇唔到，大家睇唔到噶，大家都睇唔到，系你一个人睇到，显然系你自己妄想分别啫。咁啊，点解要咁讲咧？就系证明话见性无形无相嘅，唔可以睇得到嘅，哦，唔系一件物件嚟嘅。咁因为呢个唔系物件嘅见性啊， 就是乜嘢咧？就是你安能嘅增性，增性咯。啊，可惜咧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时嚟迷惑为迷己为物啊，所以咧系失依自己嘅本来具足嘅真心，所以被物所转啊。故依时中咧，功大功小。假使更能够转物嘅话，就同依而来啦。同依而来系点啊？生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依一无端能。遍能含受十方国土，所以佛的境界咧系依一无颠然宝王刹，一条毛咁细地方，然好好多佛刹，即系佛国啊，座未曾来展大法轮，一粒未曾咁细，佛可以坐响里边展大法轮，即系大小相容啊，无碍嘅。广合无碍，大小相若，系呢个境界。我哋就唔得啦，我哋就是一张纸咗架就睇唔到。哦，咁见性咧，呢、这个系大乐咧，系有呢个见性系周遍唔系物，呢、这个就系你嘅真性，即妄即真。头先系大妄显真，而家即妄即真。哦，咁跟住咧，第七分咧就若见性无是非是，显见性为真。阿难啊，听见法话啊嘛，见性周遍，非已已睡。吓、啊，于是咧佢就谂到啊，系、哦、周遍法界呢个见性啊，嗱就响我前边啦咁。咁呢句啊，佢又谂咯，佢话哦，呢、这个响我眼前嗰个见性系，既然系我，咁呢一个响地下呢个身心系边个啊？哦，咁、嗯、呢个见性系我咧，呢、这个就应该系物啦。咁于是佢产生两个慧义，第一系义己为物。哦，系若果真性是我的话，咁我对住法问答呢个身心咧，应该唔系我啦，唔系我就系物咯。哦，既然唔系我，就变成外物咯。啊，第二点咧，佢系为二咧，佢话哦，物能见我，佢疑问，佢话点解咧？咁阿能以为呢个身心咧系有分别啊嘛？佛讲乜嘢我可以分别嘅，我知道嘅，但系真性冇分别啊。因为真性咧唔能够见到我而家呢个身心，而变成反而咧啊，反而咧我呢个变成外物嘅身心咧，系能够睇到现在眼前嘅真性咁，咁岂不是咧系物能见我？哦，有两个慧义。咁佛咧就话啦，系如果你嘅真心啊，真是在你而家阿难的眼前的话，就有所在咯。譬如呢盏灯在我面前，呢盏灯就在呢度啊。你的见性在你眼前的话，你就指俾我看在哪度？你能够指出嚟啊？呢、这个就是我见性啦。咁你见性先是在你前边啫。啊，你指俾我看咯。哦，啊，法咧话，如果你咧系响梦物之中啊，能够指出呢一个就系现在你前嘅真心嘅话，咁呢个就系真系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就系你阿难嘅妄想啦。阿难，你应该知道每一样物件都有佢自己嘅体性啊。若果你话呢、这个空就系我嘅见性啦，咁呢个空已经变咗成你嘅见性啊？乜嘢又叫做空呢？咁若果呢件物就系你嘅见性啦，咁你话呢个灯系我的见性咁，灯已经变成见性啦，乜嘢又系灯呢？失咗灯啊，灯就失咗踪啦啊！咁所以咧，何者为物？若果话，色是这些物是你的见性，那物就不应该失了它的自相。若果说离开物是你的见性，那就应该另外有一个见性的体性指出来给我看。如果你能够在梦象之中指出这个就是你的见性，你见性就是在你眼前。如果你在梦象之中不指得出这个是你的见性的话，啊，咁你阿难话见性响你眼前，呢啲现前系你个妄想执着，唔系事实嚟嘅。哦，结果咧，阿难点啊？能唔能够响 默默之中指出这个就是见性了，可不可以啊？你们听过了没有指导，是吗？是吧？啊，佛啊，我响所我众目所供啊，举手所指啊，通通冇办法指得出边个系我见性啦。咁咁佛话啊，啱啊，啱啊。咁后嚟咧，佛话你又睇下嗱嗱，唔系你嗰啲默默唔系你见性，你又睇下默默之中边个唔系你见性所见嘅嘢啦。阿安能话啊，我又走唔出、啊。如果我见唔到呢啲嘢，我又点知道有呢啲嘢咧？啊，样样嘢我都见到噶，唔系又唔能够指出事件，又唔能够指出非件。佛话啱啊，啱啊，啊呢个时候柯能自己惊起上嚟啦。啊，我话唔系，你又话啱；我话系，你又话啱。究竟系抑或唔系啊？问问时施利菩萨咧，又好可怜佢哋啦。咁好可怜嘅时候咧，咁点啊？咁嗱，结果文殊师利菩萨咧就问啦，佢话法啊，阿能呢班人咧唔系话怀疑你讲嘢唔真实嘅，不过亦唔系话佢善根好浅薄嘅，不过佢唔明白啊，响妄象之中点解？事件又唔系，非件又唔系，呢两种道理佢唔明白啫。咁法咧就问呢个问事啦。哦，法咧就因此咧就问问事，佢话呢，因为问事菩萨问：此之物像啊，以此见精啊，现是何物？究竟系乜嘢？哦，所以法咧答佢。见已见现，现是菩提妙证明体。能见的见性和所见的一切盲物、的景象、能见所见见凡相凡、都是菩提妙证明体、两样东西都是我们的真心、慧心所现的、佢嘅体本体咧就系、是、真心。啊，既然啊能见所见都系同一个妙证明体，当然就冇话有是有非啦。同一个体性点会有是有非啫？啊，如果系有两样嘢咧，就呢个好呢、这个唔好，啊呢、这个是呢、这个非吓，系得一样嘢讲咩是非啫？咁、於是咧，佢就問你，好似你問事咁樣，究竟你係有一個問事咧，亦係兩個問事咧，亦係冇問事咧咁？哦，意以問事就係譬如為一個真心啊，更有問事是問事者，就問咧係話真心之外啊，係咪更有個真心叫做見性咧咁？係咪有啊？冇嘅哦，真心之外。没有另外一个见性，见性之外也没有另外一个真心。在我们迷了、一念不觉呢就有这个见相而凡，误觉误了这个见相而凡就是真心。所以呢就说那么、无为为无问事，他说而这个真心之外是不是更没有一个问事呢？是不是没有一个叫做见性、除了真心之外是不是没有一个见性呢、事实上呢只有一个真心、没有一个见性的。问事就答了，我真是问事，我是真的真有一个问事，就譬如什么呢？譬如唯一真心，宇宙更是唯一个真心，无事问事，因为真心之外咧，更冇一个见性。哦，无事问事，更冇一个见性。若有事者，则疑问事。若果真问事之外，更有一个叫做事问事嘅话，必定另外有一个系非事问事啦。咁变成就两个问事啦，喺度质疑问事啊。而我今日非无问事，非无问事呢 是譬如呢非无真心，真心是有的，不过没有说真心之外另外更加有一个是问是事件性，如果有一个事件性呢就应该有一个非了，因为没有事所以没有非、依中实无是非两相，因为呢在问事的真体之中呢没有一个呢是是问事，亦没有一个非问事，是非两相了不可得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我们真心之外呢更加冇生心之外咧，冇话另外有一个见性。如果在生心之外有另外一个见性咧，就有一个叫做是见性，有一个叫做非见性啦。咁咧就变成咧，变成点啊？变成心外有法啦。实际咧，我哋佛教讲咧系闻法为心，心外无法。咁呢一种讲法系咩意思呢？系显呢个见性就即妄就系真啦，就呢个见性就系真、因为系真啊嘛，所以就冇是冇非咯。法咧就引个譬如话，譬如乜嘢啊？譬如天上嘅热，天上系只有一个真热，冇第二个热。点解有啲人睇到有一个热影啊？咁就因为涅目所成，涅目成路，所以咧响真热嘅旁边睇到有个第二个热。但当你睇到有第二个热嘅时候啊，天上系唔系真系有第二个热咧？冇，只系一个热真啫。所以咧冇个叫做是热，冇个叫做非热。所以咧啊，冇个。是则谁为真热，又谁为非热呢？咁所以呢法呢就话俾问事听，若果能够识得啊，只系得一个真热，本嚟冇两个热嘅话，咁就依呢个真热嘅中间呢，自自然然冇话有个是热，有个非热可讲啦。等于乜嘢呢？等于如果我哋明白见相而犯啊，系为是一心嘅话，嘛，咁咧，咁我哋就唔需要讲一心，仲讲咩是，讲咩非啫，就冇是冇非啦。啊，咁啊，前边话咧，妄为色空，就系从真起妄。而家咧讲大邓一而真咧，就系、是。反妄归真，显呢个妄本嚟系属于真，超，因为妄就系真，真咧系冇所谓是，冇所谓非，因此咧阿难就喺外边嘅境界文像之中指唔出呢个系是见，呢、这个系非见，因为见性咧系冇是冇非，超出是非之外嘅。咁第八分。若外道世替，梗显见性非自然非因缘。外道是执自然，说一切法是自然而生的，不是人家造作的，没有因没有果的。世替呢，世根法，世根法是讲因缘的，明白吗？法呢昔日讲因缘呢是讲世间的作态来。外道呢是执这个自然。众生呢是执这个因缘。实际上呢这个见性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。见性是超乎这个因缘自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经所讲的是第一二态来。显这个见性呢，就是众生本来具足的常自真心。若果讲见性是自然的，就失了它随缘的作用；若果讲见性是因缘的，就变成生灭法，失了它不变的体。因此 见性是超乎因缘，超乎自然，不可以说是因缘，不可以说自然，因为见性不变随缘，所以就有十法界万象种种之法，因为不变随缘嘛，有曾能够产生十法界法的作用，所以就不同于外道所讲的自然了。但是反过来讲，见性是随缘不变，所以呢，超乎这个现象界，不同于佛释日所讲的因缘。佛释日所讲的因缘呢，讲个见性随缘呢，破这个阿难所计妄计的自然。而家法是以见性随缘的意思破阿难执着这个自然，以见性不变的意思呢破阿难执着这个见性是因缘。这里呢是有四重显破，讲过了，有没有印象啊？第一种呢就是非因缘非自然，我们众生执着因缘，外道执着自然，法话非因缘非自然，破我们的执着，破众生的执着，非因缘非自然是破外道和凡夫的执着。二乘人呢他就知道了，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因缘的，不是自然的，执着这个就是法执了，执着非因缘非自然法执，所以法呢就以一个非字，非不因缘非不自然，不是以一个非，这个不因缘即是非因缘，不自然即是 非自然，非不呢以一个非呢去裁他这个执着，这个是破二乘人的法则。无非不非呢，即是说没有这个非因缘非自然，亦没有这个非不因缘非自然，外道凡夫的执着，外道执着和二乘的执着都不啱的，是破乾教菩萨微细的法则。无是非是呢，破菩萨离而边入中道，因为是是有，非是呢是空，执着有执着空都不得，执着有是我们，执着空 是二乘人，两个都不得了。菩萨呢，菩萨知道，要离这个空有然后采中道，这个都不对，见有能离所离，这个执着都不对，所以呢要破菩萨离而边入中道的执着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一切妄情皆尽了，法法皆真，这个就是中道，所以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那呢离一切相，所以呢六次俱非显空而内藏，是依照这种道理去修呢，就可以成这个奢摩托空观，即一切法呢就是六根皆是，我们这部经是讲六根附用，六根都有它的功德的，六根皆是是显这个不空而内藏，依这种道理去修，可以成这个妙三摩菩提假观。法呢是明白虽然有空有假，但不能够执着这个空，不能够执着这个假，修空观的时候同时修这个假观，修假观的时候同时修这个空观，即空即假，离又不应该执着空假，即是离即，离的时候就是即的时候，即的时候就是离的时候，离即不二，这个是显是相遮相照，是显这个空不空而内藏，即是咩叫相遮相照呢？我修空观的时候就知道一切法的性是空啫，相是妄的，有的，即是说我不可以执着有我理他啫，但是我理他的因果是有的， 即空即有，即是无相的时候呢，就要明白因果，即是等于金刚经。很多人说金刚经呢是空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讲空的？不是，金刚经说应无所自而生其心，无所自就是不执着，就是修这个空共。而生其心呢，生什么心啊？不是生生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是生慈悲心、喜舍心，教导众生的心。咁呢一个咧就系有，即空嘅时候就系即有，呢个系叫做相照，叫做相照吓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当我哋相照空有嘅时候咧，我哋明白咧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。空有都是假的，不应该执着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如果一执着空有呢，就不是中道，要离开空有才是中道，叫做相遮，相离开空有然后才有中道，叫做相遮。相遮相照，这个是显空不空而内藏，依这种道理去修呢，就成这个妙禅罗中共。这个是讲一心三共，假使跟一心三共成就的话，就可以填三烦恼，就得到三菩提，就可以得到三法果三德。那你们听到现在呢，应该明白什么叫做三烦恼，什么叫做三菩提，什么叫做三德了，明不明啊？需不需要再讲一次？要啊，真的要啊。三烦恼就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咯，阿罗汉田见思烦恼，菩萨田尘沙烦恼，佛田无明烦恼，咁你修一心三共咧，三种烦恼都断晒，断晒咧，三烦恼咧就障三菩提啊嘛，无明障实智菩提，烦恼障咧系障真性菩提。尘沙障是障什么？方便菩提。尘沙就是二乘圣人的烦恼嘛，二乘圣人没办法是道众生嘛，障方便菩提。现在填了这三障呢，那就可以证到这三菩提咯。填了这三，证了这三菩提是佛果了。佛果有什么德啊？有什么德？法身德、波耶德、解脱德。那阵时呢，功德圆满了，功德圆满的时候怎样得到什么东西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没有东西被你抓到的。那时候十方世界都是大洋无穷，但是呢没有物质可以抓到的，这个时候就是佛果菩提。就是说这个法为什么显，要显这个见性呢？非因缘非自然呢，就是要破我们的执着，破了我们的执着有什么好处啊？那就可以成就这个一心三共，成就一心三共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就可以成佛咯，得到三德，断三烦恼，证三菩提，得到佛的三德。所以佛就要讲了，你们就要听了。如果你们不听呢，就不知道怎样去修三共，就不知道怎样去填三烦恼、正三菩提，是不是？